昨天的梦，今夜的晚风，我要去哪里，请告诉我。 Yeah.

真心，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。 我怎能舍弃对你？